发愿，过流浪，如你所言，清净本源，云何不生山河大地？与常不闻，如来宣说，正觉妙明，本觉明了。富流来言，唯言世间，我常闻佛宣说诗意。此一段经文，说明叫做正说，就是明治理性相本科分来的第三科，叫做正说。咁啊，此个正说科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咧系初一科，答迷真起妄，以识理为至难。咁啊，上来富流罗问啊，佢话清净本源，云何不生山河大地？诸有为相，次第千流，终而复始。咁啊，在富流罗尊者嘅意啊，以为系清净本源，就唔应该有呢个种种嘅痴执相。咁啊，既然个种种嘅痴执相啊，就唔应该说为咧系清净本源，所以佛就答复佢所问啊，话由于迷真起妄，所以有呢个杂染之相，就系、是、解释佢理为至难。咁啊，一切众生迷于呢个清净理，所以有呢个妄念，然后由于一念不觉妄动，咁啊由细至粗，所以有呢个三种相续。咁啊，此个三种相续系全无实体，而空中花，而水上月，而镜中嘅像啊，而灯嘅影，全是虚妄。咁啊，此答迷真起妄，以识理为至难啊，又分为两科。现在咧系第一科，所谓总辨真觉，就系、是、一种辨呢个真如妙觉，系离四句绝八机，发非迷染，而为呢个迷染之所依啊，即系文中所谓正觉妙明。是本国明了。那么此一科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科是直指国性本来直照，就是说不带这个凡所直接指示真性，是直而照，照而直，直照不二，唯一真心。得夫佛言，夫流浪不如以所言，清净本源，云何不生山河大地？咁啊，佛咧就同富流罗讲，佢话如你上文所说啊，话清净本源嘅国境，咁啊，点解会忽然间啊系生起有呢个山河大地呢？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啊，就系、是、佛略别其前文啊，呢、这个难词，即系富流罗诸者就难佛，因为清净本源啦。咁点解会忽然生三起呢个山河大地？所以向下佛呢，为佢解释，佢话语常不敏，即系你富流罗啊，岂有话常常？未曾闻啦，咁啊，即系话常常闻啦，指着佛一反问，咁啊，常常闻啲乜咧？就系、是、如来宣说啊，咁啊，佛咧常常都系咁样讲，咁啊，讲啲乜嘢咧？我话正觉妙明，就本觉明了啊。所谓正觉者，就系、是、自正常照，系常觉，所以叫做正觉啊。咁啊，何者叫做妙明呢？就系讲我哋呢个心性，虽然咧系无形无相，而能照一切相啊。咁啊，心性无相，能照一切相， 那直而上叫，咁就叫做妙明。咁啊，何语啊，就叫做系本国咧，就系众生呢个国境。咁啊，亦即是我哋每一个人呢个国境啦，系本来如此，唔系由父母生成，亦唔系由呢个天地长成啊。所谓本来就系国。咁啊，自性本来不变，本性系天然啊，本来系国嘅，所以佢就本国啦。咁啊，何者就叫做明妙咧？就系正觉，虽然系令明朗照，系言而不动，妙而上直啦。所以我哋叫佢做明妙。咁只系正觉妙明。本国明了，即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真心，以佛呢是无二无别的。那佛正师所谓受用常乐我净，那么众生迷之就是苦恼万千，所以十方诸佛尤其起大慈悲重大哀怜，那么出于这个世间为诸一切众生咧，于此呢个本有心性，一成了法，直指众生啊，本有呢个觉性，咁啊令佢自悟自证，系同于诸佛。咁啊，既然呢个正觉妙明，本觉明了嗰种道理啊，既然系佛常常说啦。咁你富流落常常亲近佛啦，岂有话唔闻到啊呢种正觉妙明、本觉明了个道理吗？咁啊，富流罗言都云言世尊啦。咁啊，富流罗咧就正佛问，佢就同佛讲一个遗言，即系话对佛啊，你讲得对啦。佢话我常问佛，就先说先语啊。我常常呢亲近啊，咁啊亦都常常问佛啊，说此个正觉妙明、本觉明了个道理。佢话先说之言，咁既然佛常说，富流罗常问，咁啊富流罗既然常问，就应当了解咯噃，所以向下佛呢就验下佢个见地啊，睇下佢所解。是否合理？不然，佛已清国名，为国正名，清名为国。他说为国不名，清为名国。富流罗言，他若是不名，名为国者，则无所名。佛言，若无所名，则无名国。他有所就非国，无所就非名。咁无名又非，就过赞明定啦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总辩真国嘅第二科，名为相破国非，名而不明。咁啊，始终呢个名字啊，就系话有所名，以共咧系无所名。咁啊，说有所名。或是说无所名啊，都是违背于呢个国境的，所以佛就用一个非字啊，而相破之，说有所名，无所名都不能成立啊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呢个分科者就说呢个国境啊，非名而共不名，佢话不然，佢话与清国名。就为国正名，就清名就为国，就为国不明，就清为名国啊！佛话你富流罗，咁啊常常亲近佛，咁啊常闻此语啊，而你富流罗在呢个说法人中，亦系最为第一。咁啊，既然常为人说法，咁啊对于此种道理啊。咁你应该系要了解噶，但系你所是否合佛意呢？咁就要验一验， 所以佛呢就问富流罗，他说为福精明就清明为光，他说为国不明就清为明国，那么意思即是说正国本来就是妙明明妙啊，但清为就是国，那么清切为国啊，这个妙呢这个明啊就在其中啊，所以举一个国字啊就具有这个明妙，以共呢是妙明，所以说以清国明为福正明就称为明国，那么就抑或国正啊不具这个明妙妙明，那么必须以这个明啊以照于这个国正，正称为这个明国呢，我为国不明就称明为国，那么始终两问啊，那么第一问所谓为福正明清明为国，那么属于顺理属于这个顺境，那么第二问就为国不明就清为明国啊，就属于这个迷情啊，属于这个妄境啊，那么佛呢就立显这个迷悟两问啊，就是验这个富流罗尊者的见地呢是如何。八富流言他说若知不明就明为国者就则无所明，那么尊者富流罗啊就同佛说啊，不若知国境不具这个真明，但是清明为国者，他说若知不明明为国者就则无所明啊，意思就是说必定是有所明，明照这个国性啊先至定称为这个明国，那么如是解呢就是解佛啊后一问，正是呢属于这个迷情属于这个妄境啊，是属于这个背国，那么由于属于迷情一念背于这个本国之理啊，所谓山河大地诸有为象，那么从此就生起了，所以说佛言他说若无所明就则无明国，只是问其杂词，但是亦即是按其情执，佛话你富流罗讲这个国性，那么若是说无所明名为叫做无明的国性，那么必定是要有所明，明照这个国性啊，然后才是称之为明国，但是富罗罗你要知道啊，说有所就非国，即是你有所明就非是是真国，因为若果有所明就必定是有个能明啊，有能有所就是心境相对，非是极照不二的真觉啦。他说有所就非觉，他说无所就非明，恐防闻啊。咁啊有所明，非是系真觉。咁啊佢有转计，无所明就叫做真觉。所以佛呢就破车，他说无所就非明，就系话无所明。乃是背昧的无明就非是真明，那所以说有所明或是或是无所明都不是叫做真觉妙明，那分科者呢就依此这两句经文呢而立科，他说无明就有非各暂明性，若果无所明就非是真明，那么既然非是是真明了，那么成为这个晦昧的无明，所以佛说无明就有非啊，背国暂现妙明的真性，此是一种明啊，迷背这个国性，山河大地啊就由自起，那么亦都可以说 由於一念咁迷情，迷惑呢個本國嘅理體啊，就係、是、為生起呢個山河大地之由。一聖國必明，就妄為明國，國非所明，就因明立所。佢所寄妄立，就生以妄能。咁無言而中，就自然成義。佢義比所義，就因義立同，同義發明，就因此復立，無同就無義。第二是擾亂，相待生勞，勞狗發塵，就自相混濁。佢由是引起塵勞煩惱。此一段經文呢，說明佢就重拾迷真起妄，以識理為智能嘅第二波。名为的就别名迷悟啊，就是分别发明，什么叫做迷，什么叫做悟。那么又分为两科，那么以就第一科呢，就是明众生迷真成妄。那么未迷之前就未有众生，那么迷了之后啊，才是有众生。所以此一科应该说呢，就是迷真起妄，就名为众生啊。咁又分為三科，現在咧係第一科名所起妄因，就係、是、起妄之因，係由於聖國必明，妄為明國，在呢個三世之中，屬於呢個無明業障。嗰、那個聖國必明，嗱聖國咧就即是係上文嘅聖國妙明。就本國明妙，就是說聖國必是是妙明，那本國呢就必定具足這個明妙，具一個聖字就具足妙明明妙啊，或是單具一個國字呢亦都具足妙明就明妙，那就叫國聖呢就必定是本明，國性本來必定就是明滅，以共是妙明，那麼它就聖國就必明，那麼如是解就屬於這個聖句之中而說的，就是說聖德是如此，那麼由此的國性必明，那麼如果越下文呢就可以說為這個國性必假以明之，那麼它就聖國必明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圣国必定要假名而明之啊，咁就成为咧妄为明国啦，就虚妄啊，名为叫做明国，即系以呢个名啊嚟照于呢个国性。咁啊，若是话虚妄以呢个名嚟照于呢个国性啊，咁啊一念嘅迷情就属于最初一念咧。所謂無明的業相，所謂在這兩種解釋中，初一種的解釋就是屬於這個聖國，就是說這個聖國之中必定是具足靈妙以共妙明，而是解釋就是屬於這個國語方面解的。那麼若是說聖國必靈，那麼必定這個國性呢假以一個名而明之呢，就是屬於迷這方面，就是屬於這個妄覺啦。所以說覺非所明，就是說這個聖覺非就是所明之境，就是絕對是平等，是絕代真明，那麼叫做覺非所明。那麼因明就立所，咁因為以明照於呢個國性，咁就成為妄所嘅境界上，咁佢哋因明就立所，因為以呢個明而照於呢個國性啊，咁就妄有呢個立所嘅境界上。咁啊，所記嘅妄立就生以妄能，就係為有呢個所見嘅境界上。就必定呢就生起有你呢个能见相啦，咁就叫做生与妄能，此就属于呢 無名不覺啊，就生生世嗱，最初一念不覺就係、是、無名業相啦，所謂妄為名覺咯喎。嗱，咁啊，覺非所名，因名就立所，咁咪有呢個境界相啦。咁啊，所記妄立，生以妄立，就有呢個能見相啦。嗱，咁啊，無名業相、境界相、能見相啦，都係屬於咧所謂無名一念不覺生起呢個三種嘅名世相。咁啊，坐呢個起信輪。就是先有呢个能见，即然后有所见。但系此经咧，就先有所见，即然后有呢个能见。但系经就系佛讲嘅，论咧就系后来嗰啲祖师啊，系依经而立。咁啊，点解呢个经就是先有所见，然后有能见，而论啊？就先有能見，然後有所見嘅不同咧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嚴格嚟講啊，能見所見都本無先後啊。例如我哋見到呢個空中有呢個黃花亂舞之時，咁啊，即見呢個人咧有眼病嘅頭，有呢個偽眼之時，佢有呢個眼病，有呢個偽眼。他直到这个黄花乱舞啊，所以这个艺眼之病与所见这个黄花的乱舞呢是同时。你总之有这个眼病的人，你就见到这个空中黄花乱舞是同时无有先后的。那么现在这个艺眼眼病的这种艺眼就与人能见上。那么所见的黄花就譬如呢境界上啊，咁呢个艺眼与呢个狂花，既是同时无有先后，咁就呢个能见所见啊，亦都无有先后啊。所以下文偈中，佢就讲话见闻都如幻艺啊，三界就若空花，咁啊见闻就属于能见相，三界就系所见嘅境界上。既然是如幻藝，就是如空花無實體，那麼就說明不管是能見與共所見，不應該是有個先後，只要一念不覺就有此個三世相。那無從義中就次而成義，那麼第一句的無從義中就是說明我们这个觉性的本体呢，本来就无所谓同，就无所谓异啊，本无同异。所谓一心之理清净本然，直照都无异啊，咁啊边处有同就有个异呢？所以话无同异中，就是说明现今啊，于呢个无同无异呢个觉性之中。咁啊，由於一念不覺，咁就自然之間而入呢個能所之義啊，嗰個自然嘅成義啊，就完全咧，我哋一念不覺，一念咁迷離，一念個背覺啊，所以就於呢個無從無義嘅覺境之中，就自然咧妄起呢個有能見所見之義相。咁啊，因为有能所，就成为能，就不是所啊，所就不是能，能就系能见性，所就系境界上。咁啊，能见就系妄心啊，所见就系妄境。咁啊，心境对立，咁啊，显然就成为呢个异相啦。所以此两句经文咧。就是为这个世界相续的根本，他说义比所义，就是因义就立同，就是说立一种义相，而义于比这个能所知义的，那么他们义比所义，即是不同比这个能所知义，就是因义立同，就是因为 而於俾呢個能所之餘而立一種個銅像。嗱，咁啊銅像咧就係、是、無有區別，非能非所，就係、是、生呢個虛空嘅將本。咁啊同意法明，係因此復立，就無同就無異啊。嗱，同就係同意立同嗰個同。咁啊，義咧就係、是、自然成義個義，法明咧就係、是、同之與義兩種法明之後，咁咪因此復立一種咧無同就無義啊。咁啊，何人立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妄心妄境，由我哋一念不覺有呢個妄心妄境啊，咁啊即心而發察羅邊動。而有呢个众生，所以呢无同无异啊，就系、是、为生起众生嘅将本。咁啊，如是就妖念嗱，咁啊，如是咧即系成相啊，同相、异相，以共非同非异相，就系、是、话于呢个清净心中而玩起呢个异相、同相、非异、非同相。但系还扰乱啊，自己呢个心性，咁就佢哋如是系扰乱。咁啊，相待就生来嗱，咁啊，因为一念不觉之迷情，有呢个能见，亦有呢个所见。咁啊，能见所见就互相对待啊，咁佢就发生咧一种嘅劳相啊。咁啊，呢种劳相系乜嘢咧？咁啊，在呢个六粗之中咧，所谓境界为圆想六粗啊，就出于起信轮。咁啊，六粗之中咧，第一种咧就叫做智相啊，智者就系分别咁啊解，就因为有呢个境界可对啊，而起呢分别。咁啊，只因念分别咧，就名为叫做智相啊。所以叫佢咧就相待就生落，即系呢个境界上同埋呢个能见相啊，彼此相待之时，咁生起一种嘅分别相，咁啊呢种分别相咧就名为叫做劳相啊，咁就叫做相待就生落。咁啊劳狗就发尘，咁啊由于分别境界不异啊。咁啊，越分别嘅时间越长啊，咁啊叫做劳久，即系念念粒不停，咁啊起分别。咁啊，既然念念不停起分别，就属于六粗中咧呢、这个相续相啦，就系、是、念念咧分别呢个境界，咁啊念念不停，咁就叫做相续相，明白叫做劳久。嗱，花尘咧就属于呢个六粗中嘅执取相。咁啊，点样佢就执取相咧？就系话由境引心，定由心取境。咁啊，心境和合而不能分啊。咁啊，由是色心而法和合啊，咁就变化众生成十二类。咁啊，成咗十二类众生咧，就名为佢就法尘，即是系佢就执取相，即系上文所谓想相为真。亦即是上来六入文中，为由于明暗的二种妄尘，发现居中的吸子尘像的名为见性，以及下文六根生起最初的众生相，就不是今日这个果报身。那么智相的运动，就由于这个一心之理，那么本来清净，那么现在由无明不觉幻起十类众生啊，于是呢个自心妄起呢个心境，幻扰乱呢个自心，就好似呢个清水啊，入到呢个泥沙，咁就成为混浊，咁啊在呢个六粗之中咧，属于计名相，就系话继承十二类身，咁啊当然有内之根身，有外之尘境啊。咁啊，由此咧，既有呢个我，同埋及我所有呢个种种嘅名字之相，咁啊，由此引起， 亲老烦恼啊，咁由呢个计名事相，计有我同埋我所而成呢个我法而执，咁由是分别好丑，就是、而生取者啊，取嘅属于他，舍嘅就属于亲啊，妄生执着就名为痴。咁若人性我者，佢就生呢个执着啊。如果人不如我者咧，就生呢个骄慢，咁啊由是引起呢个尘劳烦恼。嗱，咁啊由烦恼作业，咁啊六粗中咧就属于呢起业障啦。佢话由是引起呢个种种嘅尘劳烦恼啊，咁啊由呢个种种嘅尘劳烦恼而作业，咁属于起业障咧。咁啊向下就由呢个造业。而有啊，呢、这个业系苦相，个起就为世间，净成虚空，就话虚空就为空，世界就为义啊，个比无穷义，就真有为法。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离众生迷真起妄嘅第二科，就说明所感呢个妄果。再成相文咧，又引起尘劳烦恼。咁啊由尘劳烦恼而作业，咁就起业障。咁啊由作业咧，就一定感受有呢个妄果，就属于呢个业系苦障啦。咁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科结相就略明二相。佢话起就为世界啊，世就系三世，界就界限。咁啊界限之中有高高嘅山。低低的水，平平的陆地，草芥树林，无量的痴别生灭不停，咁就叫做起就为世界。佢话静就成虚空啊，虚空无来去，虚空始终是不变不动而已，无有痴别，咁就叫做静呢方面嚟讲咧，就静呢个虚空。佢话虚空就为空。咁啊，虚空系无边无表，无论大空、小空、此空、彼空，唯一空相，咁都无有呢个之别。咁我哋叫佢就系个空。咁啊，世界就为义啊，嗱，国土之中，咁啊，即系话世界呢个国土，国土里边有山川林木、城市坏空，无量嘅之别。所以我就叫佢做为义，义即系有好多个唔同。佢话比无同义，就真有为法，就说明呢个众生既有十二类之多，咁啊种种不同，形状又不同，所以咧就唔系呢个虚空之同咯。因为十二类众生啊，各国有身，各国有其形状啊。有其大小不同啦，咁啊，所以就唔系呢个虚空之同。咁啊，众生就有知觉，咁啊，既然有知觉，就唔系世界之义啊。咁啊，既非虚空之同，就亦非世界之义。咁我哋叫佢做乜咧？我话真有为法。咁啊，呢个真有为法就系指呢个众生，就因为众生有运动。有所作为，有所受用啊！所以我哋叫众生咧，叫做真有为法。咁啊，国名就是空昧相待嘅成遥，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嘅因空生而知名立外，俾金宝者明觉立天，故有金轮就保持国土。咁啊，边个保定？就遥明风出，风光相摩，就固有火光为变化性，就保命就生润，火光象征，固有水轮含十方界，火腾就水降，交法立天，执为巨海，就干为周大，以是故比大海中火光常起，比周大中就江河常住。水势烈火就结为高山，自个山就积得成岩，就溶得成水。个土势就烈水啊，抽为草木， 自古流到易消的情草，因搞的情绪，交往发生就世相为种，以是因缘就世界相续。咁啊，指一大段经文咧，就系明所感往果嘅第二科，名为嘅广显三种相续，就系佛答富流所问，佢话次第天流终于复始之问。咁啊，又分为三科，咁啊，初科名世界相续，第二科名众生相续，第三科名业果相续。咁啊，若论从因至果，咁啊，应当就先有业相，咁啊，由做呢个业力，咁啊，感到呢个果报，咁啊，应该咧，然后先至有众生。咁啊，由呢个众生啊，先至有所依止呢个世界嘅安立，就所谓业报众生以共世界呢个一般嚟讲嘅次序。但系现在经文咧就先说有世界，其次就有众生，最后咧才讲呢个业相，就系以呢个最初一念不觉嘅境界相为先。所以先入世界相续，然后由呢个色心意法和合而有众生，所以第二咧就有呢个众生相续。咁啊由有众生嚟联合作业，由作业先系受果报，所以业果相续咧就排在最后啦。所以本经咧就系先讲世界相续，次讲咧系众生相续啊，咁啊最后先至明呢个业果相续。咁啊，现在于此嘅三科之中，我哋首先系第一科就明呢个世界相续，明呢个世界生起之由，咁啊亦都说明呢个世界嘅相续之相。觉明就空门，嗱觉明咧觉就系本觉正觉啊，明就系了明明了，咁啊指个觉。明就非真非妄啊，但系为呢个真妄之所依。咁啊，点解讲觉明系非真非妄咧？因为此觉明本体啊，所谓直照不二，不能说佢系真，不能说佢系妄，就说明我哋呢个觉性咧系本来如此啊，本来咁明了了明。本来就是直性，所以觉明就非真非妄。咁又点解说呢个觉明啊系为呢个真妄之所依咧？就若是话我哋文化修行，所谓修因正果，咁就非真就成真咧。啊，咁若是话我哋一念个迷情啊，咁就变成就非妄就成妄咯。所以就说呢个觉明。就是为这个真妄之所依了，觉明就是我们的本体，觉明就是一切众生本有觉性。那么空昧，空就是还空，昧就是晦昧，只就是由于不是大觉真空幻起这个还空，迷了这个妙明就成为这个晦昧的无明。咁啊，呢个晦昧就为能见相，呢个空就还空啊，属于呢个境界相。咁啊，直照不二之心，而佢最初一念妄动啊，只嘅一念妄动就系属于呢个无明业相啊。所以无明业相加上呢个晦昧嘅能见相啊，以及呢个还空嘅境界相咧，咁啊一种啊成为啊。叫做三种世相，就即是啊起信论，所谓无明不觉就生三世相啦。咁啊相待嘅成缘，咁啊既然有呢个能见嘅无明，咁所见嘅就系还空啊。嗱，咁啊能见与共所见嘅彼此相应相待，咁啊由是咧妄境啊。牵引我哋呢个妄心，由妄心咧，佢就取于呢个妄境。 咁啊，彼此咧就相对正义，就不得离正。咁啊，由于妄心妄境相对之故，咁啊一有摇动啊，咁呢个风就会生起啦。所以话故有风论，就执持世界啊，因为妄心妄境，咁啊相对正义，咁啊摇动就有风啦。咁佢摇动得以即而成论，就故有风论，就执持世界啊。因为一切世界之所以不散不聚，是由呢个风轮执住，一切个风轮都是妄心个动向啊。若是无风轮咧，呢个世界就不能安立，因为世界最下源于呢个风轮而得自故，说明呢个风力嘅最大，又有呢个执持嘅功能。所以虚借论讲啊，佢为之有情，业增上力，世界最下依虚空，空律之上就有呢个风轮，咁啊就说明呢个风大系生起之由啊，系由于呢个妄心妄境咧彼此相待成而有呢个风生，就说明呢个风大，风大啊生起嘅因由。咁啊，因空就生摇，知明就立外啊。读金宝者，就离国立之，故有金论，就保持国土，此就系令地大生起之由。佢话因空就生摇，此一句咧就系案前啊，等国明空昧就相待成摇。咁啊，既然因空而生呢个摇动啊，就有呢个风大咯，咁啊边灵就立外啊，因为动久则静，咁啊边故执持呢个妄明，咁啊叫做边灵立外咧，就系由边故执持呢个妄明，咁啊立为一种呢个边故相啊，咁啊呢个边故相就系属于地大啦，佢话地金宝者。就明国立边，就话固有金论，就保持国土啊！嗱，俾金宝者，金宝咧又系坚实嘅，就在呢个大地之下咧，咁啊有呢个金论坚持，咁啊令到呢个世界咧，咁啊不散就不聚啊！咁啊，只是由于坚执呢个妄明妄国之故。所以就跌暗为迹而立呢个地大啊，呢坚固之上，咁啊可见咧，咁啊呢个地大种啊，亦系呢个无明妄心一念嘅坚上，咁啊只一念坚固之上咧，就名为叫做地大啦。佢话边国宝城嘅姚明嘅风出。风金相摩，故有火光，就为变化性啊！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说明呢个火大啊，为生起之由。佢话边国宝城，咁啊，说明呢个火大，就系以前呢个风金之所转生，就系话坚固执持呢个妄觉，咁啊，呢个金宝呢个坚固啊！就得以成立，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系、是、跌前啊，呢、这个地界